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5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七，曼殊师利品之二。儿时，舍利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曼殊师利不可思议，随者何？”曼殊师利所说法相不可思议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：“汝之所说，实难思议，诚如巨兽舍利子说。”曼殊师利即白佛言：“我所说法不可说可思议，亦不可说不可思议，随者何？不可思议可思议性，俱无所有，但有音声，一切音声亦不可说不可思议。可思议性，一切音声亦不可说不可思议可思议性，以一切法自性离故。作事说者，乃名未说不可思议。”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：“汝今现入不可思议三摩地也？”曼殊师利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不现入此三摩地，随者何？我都不见此三摩地性异于我，不见有心能思维我，即此定故。不可思议三摩地者，心非心性，俱不能入，云何可言我入此定？复次世尊，我昔初学作意，陷入此三摩地，非欲今时复更作意，陷入此定。如善摄夫初学摄业，助心粗敌，方乃发见，久习成就，能摄毛端，不复助心，再比粗敌，随所欲摄，发见便中。如是我先初学定位，要先细念，再不思议，然后乃能陷入此定，久习成就，于此定中不复细心，任运能住，随者何？我与诸定已得善巧，任运入出，不复作意。”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“观此曼殊师利童子，未可保信，随者何？于此定中似不恒住，然无余定微妙极静，同此定者。”曼殊师利便白巨兽舍利子言：“大德，宁知更无余定极静同此？”舍利子言：“岂更有定极静同此？”曼殊师利报言：“大德，若此可得，可言余定极静同此，然不可得。”舍利子言：“曼殊师利，其今此定亦不可得。”大德，此定实不可得，随者何？为一切定可思议者，有相可得；不思议者，无相可得。此定既曰不可思议，是故定应实不可得。又舍利子，不思议定，一切有情无不得者，随者何？ 一切心性皆离心性，离心性者皆即名为不思议定，故有情类无不得者。佛在曼殊室利童子，善哉善哉。曼殊室利，如于过去无量佛所多植善根，久发大愿，所修凡行皆依无德，发言皆说甚深益处。曼殊室利，如其不以住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一切时说甚深意。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若我犹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是说，便住我想，即住有想，能如是说。若住我想，即住有想，能如是说，则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有所住。若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所住者，则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依我想，即依有想为所住处。然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二想，住无所住，如诸佛住微妙极静，无起无坐无动无转，以为所住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住有法，不住无法，故此所住不可思议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皆不现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不思议界。不思议界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不现行界，不现行界当知即是不思议界，不思议界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界法界无二无别，无二无别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不现行界，不现行界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不思议界，不思议界当知即是不现行界，不现行界当知即是无所有界，无所有界当知即是无生灭界，无生灭界当知即是不思议界，不思议界与如来界我界法界无二无别。是故世尊，若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大菩提，更不求证，可以过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菩提故。世尊，若有十知我界，即知无着，若知无着即知无法，若知无法即是佛智，佛智即是不思议智。当知佛智无法可知，名不知法，所以者何？此智自性都无所有，无所有法云何能于真法界转？此智自性即无所有，即无所着，若无所着即体非智，若体非智即无境界，若无境界即无所依，若无所依即无所住，若无所住即无生灭，若无生灭即不可得，若不可得即无所去，即无所去此智不能做诸功德。 亦复不能做非功德，随者何？此无思虑，我做功德，做非功德，无思虑智，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即是佛智，是故此智与一切法无取不取，亦非前际中际后际，非先已生，非先未生，无出无没，非常非断，更无余智类此智者，由是此智不可思议，同于虚空，不可比类，无此无彼，非好非丑，既无余智类此可得，是故此智无等不等，由此故名无等等智。又无余智对此可得，是故此智无对不对，由此故名无对对智。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，如是妙智不可动也。曼殊室利白言，世尊，如是妙智性不可动，如断金师烧炼金朴，既得精熟，称量无动，此智一耳，久修成熟，无作无证，无生无尽，无起无末，安固不动。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，谁能信解如是妙智？曼殊室利白言，世尊，若能不行波涅盘法，与生死法亦能不行。与萨迦耶行即灭行，与波涅盘行无动行，不断贪欲嗔恚愚痴，亦非不断，随者何？如是三毒自性远离，非尽不尽，有生死法不起不堕，与诸圣道不离不休，彼与此智能深信解。佛赞曼殊室利童子，善待善待，善说此事。儿时具受大迦摄钵前白佛言，当来之事，谁能与此法毗难业甚深异趣，信解修学？佛告具受大迦摄钵，今此会中比丘等众，当来之事，于此所说法比那业甚深意趣，能生信解，听受修学，亦能为他演说留步。如大长者施无价珠，苦恼禅心，愁忧不乐，后世还得踊跃欢喜，今此会中比丘等众亦复如是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解修学，后不闻说如是法门，苦恼禅心，愁忧不乐，闲坐十年，我等何时当更得闻如是身法？后时若得闻此法门，踊跃欢喜，复作十念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即为见佛，亲近供养。如原彩树包初出时33天踊跃欢喜，此树不久花必开复，香气纷蕴，我等游集，比丘等众亦复如是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受修行，应生欢喜，一切佛法不久开复。银光当知，未来之事，比丘等众若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解修行，心不沉默， 必于此会以得听闻，欢喜受持，演说流布。当知彼类有闻是法，欢喜踊跃，信受修行，不久开复一切佛法。如来灭后，若有受持演说流布此经典者，当知皆是佛威神力之所加护，令彼事成。银光当知，若有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受持，彼于过去无量佛所多植善根，以得听闻，非是今也。如穿珠者，忽然遇得无价摩尼，生大欢喜，当知彼类曾见此珠，故生欢喜，非今创见。如是当来诸比丘等身心爱要听闻正法，呼吁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听闻，信受修学，当知彼类已于往昔无量佛所曾闻是经，非于今时创闻能尔。银光当知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妙吉祥所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踊跃，乐闻无厌，束缚殷勤，重情演说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过去已从曼殊师利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受持，信解修学，亦曾亲近曼殊师利供养恭敬，故能如是。譬如有人欲入城邑，其中一切园林、池沼、舍宅、人物无不稀见，后至于处，闻人赞说此城邑中所有盛事，甚生欢喜，请其重说。若更得闻，倍复欢喜，彼由往昔皆曾见故。如是当来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妙吉祥所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乐闻，常无厌足，殷勤故请重说深意，闻以赞叹，倍生欢喜，当知此等皆有往昔已曾亲近曼殊师利供养恭敬，听受司法，故于今时能成世事。而时具受大迦舍波辩白佛言：如来善说，现在当来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解修行，诸行状相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汝所说，我以善说，彼行状相。曼殊师利即白佛言：现在当来善男子等闻是身法诸行状相，当知即非诸行状相，以所闻法微妙极静，诸行状相皆不可得，云何如来作如是说，我以善说比行状相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现在当来善男子等闻是身法诸行状相，彼时皆非诸行状相，以所闻法微妙极静，诸行状相皆不可得，然彼闻说甚深法时，欢喜受持，信解修学，必于过去已曾得闻，欢喜受行，故能如是。此行状相以世俗说，非圣意中有如是事。曼殊师利当知，闲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 即为显了一切佛法，通达真实，不思议事。曼殊师利，我本修学菩萨行时，所及善根，皆由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得成满。欲住菩萨不退转地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由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乃得成办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及菩萨所及善根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住菩萨不退转地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善通达一切法界平等之相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善了知一切有情，心行平等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即证得一切佛法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说如来不能现觉诸法秘密意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觉诸法即能觉者不可得故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说如来不能证诸佛法秘密意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证佛法即能证者不可得故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说如来不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相好威仪，无不具足秘密意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证无上正等菩提，相好威仪，即能证者不可得故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说如来不成一切功德，不能化到一切有情秘密意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一切功德所化有情即诸如来不可得故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遇诸法得无碍解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诸法有少真实，若净若染，生灭等故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诸法非去来今即无为相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以真法界非去非来非今即无为故，诸法皆入真法界故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遇诸法得无疑惑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能三转十二形象无上法轮，即于其中都无执着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 欲得慈心匍匐一切，而于其中无有情想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欲与世间同入法性，无诸争论，而于世间及诸争论都无所得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欲辩了达处非处境，都无挂碍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欲得如来力无畏等无边佛法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曼殊师利童子即白佛言：我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相无为，无诸功德，无生无灭，无力无能，无去无来，无入无出，无损无益，无知无见，无体无用，非造作者，亦不能令诸法生灭，不令诸法为一为异，无成无坏，非慧非净，非一乘法，非声闻法，非独觉法，非菩萨法，非如来法，非正不正，非得不得，非尽不尽，不入生死，不出生死，不入涅槃，不出涅槃，与诸佛法不成不坏，与一切法非作不作，非可思议不可思议，离诸分别，绝诸细论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都无功德，云何如来劝有情类精勤修学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：如是所说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真实功德。善男子等，若如是知，此即名为真实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曼殊师利童子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菩萨圣三摩地，欲成菩萨圣三摩地，欲住如是三摩地中，见一切佛，知佛名字，即见如是诸佛世界，能证能说诸法实相，无障无碍，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昼夜精勤，勿生厌倦。曼殊师利即白佛言：何故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相无名，无边无际，无归依处，非思量境，非罪非福，非暗非明，如净虚空等真法界，分歧数量都不可得，由如是等种种因缘，是故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曼殊师利童子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甚深行处，若诸菩萨能行是处，与诸境界悉能通达，如是行处非一切乘之所行处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行处无名无相，非所分别，是故名为非所行处。曼殊师利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何法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？ 报告曼殊师利童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无懈倦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曼殊师利童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一向庄严三摩地者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曼殊师利复白佛言，云何名为一向庄严三摩地？诸菩萨众云何修行？报告曼殊师利童子，此三摩地以法界相而为庄严，是故名为一向庄严三摩地。若菩萨摩诃萨欲入如是圣三摩地，先应听闻，请问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然后能入此三摩地。曼殊师利，若菩萨摩诃萨不动法界，知真法界，不应动摇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细论，如是能入一向庄严三摩地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入如是三摩地者，应处空闲，离诸喧杂，结跏趺坐，不思众相，为欲利乐一切有情，与一如来专心喜念，神取名字，善相容仪，随所在方端身正相，相续细念此一如来，即为普观三世诸佛。所以者何？曼殊师利，一佛所有无量无边功德辩才等一切佛，三世诸佛称一真如正大菩提，无差别故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得入如是一向庄严三摩地者，普能了达无量无边净切沙等诸佛法界无差别相，亦能总持无量无数净切沙等诸佛菩萨已转未转无上法轮，如阿难陀多闻智慧，与诸佛教得念总持，声闻众中虽罪为圣，而所持教又有分现，若得如是一向庄严三摩地者，多闻智慧念总持力不可思议，普能受持无量无数净切沙等诸佛菩萨无上法轮，一一法门皆能了达甚深意趣，宣说开示辩才无尽，胜阿难陀多百千倍。曼殊师利即白佛言，彼菩萨称善男子等云何得此三摩地时便获无边功德胜利？佛言，童子，彼菩萨称善男子等精勤修学一向庄严三摩地者，常作是念：我当云何能普通达诸佛法界，受持一切无上法轮，与诸有情作大饶益？由此得此三摩地时，便获无边功德胜利。曼殊师利，彼菩萨称善男子等先闻如是一向庄严三摩地功德，发勤精进，信念思维，如如思维此定功德，如是如是功德相现，既见此相如先所闻，深生欢喜，转勤修习，见次得入此三摩地，功德胜利不可思议， 若诸有情，回谤正法，不信善恶，业障重者，彼于此定不能证得。曼殊室利，譬如有人得遇宝珠，是至宝者言，我此宝价值无量，然其形色未甚光鲜，汝当为我如法摩影，但令仙境勿坏形色。其至宝者随彼所言，依法专心，如如摩影，如是如是，光色渐发，乃至究竟盈彻表里，既修至矣，价值无量。曼殊室利，彼菩萨称善男子等，见此修学此三摩地亦复如是，乃至得此三摩地时，便获无边功德胜利。曼殊室利，譬如日轮普放光明，作大饶益，如是若得一向庄严三摩地时，普照法界，亦能了达一切法门，为诸有情作大饶益，功德胜利不可思议。曼殊室利，如我所说种种法门，皆同一位，为远离位、解脱位、极灭位，无所乖违。彼菩萨称善男子等，若得如是三摩地时，所言法门亦同一位，为远离位、解脱位、极灭位，无所乖违。彼菩萨称善男子等，若得如是三摩地时，随言法门，便说无尽，速能成满菩提分法。是故曼殊室利童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一向庄严三摩地者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曼殊室利童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不见法界种种差别及异象者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称善男子等，忍菩萨法不应修行，忍大菩提不应求去，达一切法本性空故，必有此忍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称善男子等，信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闻一切空，心不惊疑，有此因故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称善男子等，闻说诸法无不皆空，心不迷闷，亦无疑惑，彼与佛法常不舍离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曼殊室利童子闻是语已，即白佛言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定有因缘而证得佛。佛言，佛耳。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由因缘而证得佛。佛言，佛耳。所以者何？不思议界不由因缘，即非因缘而可证得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当知即是不思议界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如是说，心不惊怖，我说彼语无量佛所，宜发大愿，多种善根。是故比丘、比丘尼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疑，亦不迷闷，彼为真实，随佛出家。若近世男、近世女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疑，亦不迷闷，彼为真实归佛法僧。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不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彼不名为真实修学菩萨称者。 曼殊室里。譬如世间桧木、丛林、药物、种子，一切皆依大地生长。如是菩萨是出世间一切善根，集于盛世，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长。当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法，皆于无上正等菩提随顺正德，无所乖争。而时曼殊室利童子闻佛所说，便白佛言：此展不周当来之事，与何诚意居落处所，演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人多信受。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今此众中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信受修行，欢喜发愿，愿我当来随所生处常闻般若波罗蜜多，随彼当来所生之处夙愿力故，既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演说开示，人多信受。曼殊室里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踊跃，深信受者，我说彼类久植善根，称夙愿力，乃能如是。曼殊室里由于听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汝应告言：善男子等随意听受，勿生惊怖疑惑，不信反增谤毁。今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不显有法，为不显有若一生法、若声闻法、若独觉法、若菩萨法、若如来法，成坏可得。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若有比丘、比丘尼等来至我所作事问言，云何如来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我当答言：佛说诸法无伪真相，随者何？都无有法能与法争，亦无有情与佛所说能生信解，随者何？诸有情类都不可得。复次时尊，我当告彼，如来常说诸法实际，随者何？诸法平等，无不皆是实际所摄，此中不说阿罗汉等能逮圣法，随者何？阿罗汉等所证得法与一生法无差别相。不辞世尊，我当告彼，佛所说法不令有情与波涅盘，以得正得当得，何以故？以诸有情毕竟空故。不辞世尊，善男子等来至我所作事问言，人与如来常所谈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请为说之，今悉听受。我当告彼，汝等欲闻勿起听心，勿专细念，当起如幻如化等心，如是乃能解我所说。汝等若欲听我法者，当起是心，今所闻法如空鸟迹，如石女儿，如是乃能听我说法。汝等若欲闻我法者，勿起二想，随者何？我所说法远离二想，汝等今应不坏我想，不起诸见，与诸佛法无所希求，一生法中不乐牵动，何以故？ 二法相空，无取舍故。世尊，诸有请我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我先如是教诫教授，以无相印印定诸法，令求听者离取着心，然后为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。佛赞曼殊室利童子，善哉善哉，汝能善说我所说法，即说方便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遇见如来，欲亲近佛，供养恭敬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欲请诸佛为大师者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或不欲证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与一切定欲得善巧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与一切定欲自在起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随者何？诸三摩地要知诸法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方自在起。何以故？答诸法空，无挂碍故。若诸有情欲答诸法，皆有出离，无有一法无出离者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欲答诸法，但假施舍，无真实者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欲了知诸有情类，虽取无上正等菩提，而无有情去菩提者，亦无退没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答一切法即菩提故。若欲了达一切有情行菩提行，无不行者，亦无退没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随者何？菩提即是诸法实性，一切有情皆行诸法，无舍法者，诸行皆空，故无退没。若欲了达一切法性即是菩提，一切菩提即是法界，此即实际，实际即空，心无退没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室利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显示诸佛难思作用，饶已有情，亦是如来所游戏处。随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示现，不可宣说，是无堕法，唯有如来如实觉了，方便善巧，为有情说。曼殊室利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下至受持，依次具诵为他演说，定去菩提，住佛境界，况能如说而修行者？当知世人不堕恶趣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曼殊室利，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欢喜信受，当知此辈与诸佛法定当证得，一切如来皆所印可，开许领受为弟子众。曼殊室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信受如来无上法印为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或无量福，如是法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护念，诸阿罗汉菩萨智者及诸天神 皆共守卫。若菩萨称善男子等，此印所印，超诸恶趣，声闻独觉，定当证得无上菩提。十，天地士即于无量三十三天诸天子等，各取种种天妙花香，温婆罗花、居摩陀花、波特摩花、本图利花、微妙音花、妙灵瑞花、旃檀香末，供养般若波罗蜜多，奉赞如来，满熟施礼。一切菩萨及声闻等，复奏种种天珠音乐，歌赞妙法而为供养。复发愿言：愿我等辈常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印。使天地士复发愿言：愿展不周诸有情类常闻般若波罗蜜多，欢喜受持承办佛法，我等天众常卫护之，令受持者无诸流难，诸有情类少用功力而得听闻受持读诵，当知皆是诸天威力。而时佛赞天地士言：天主，如今能发誓愿，若有闻此欢喜受持，与诸佛法定能成办，即取无上正等菩提。曼殊师利即白佛言：唯愿如来以神通力护持般若波罗蜜多，久住世间，扰益一切。佛时即现大神通力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诸山大地六凡震动，复现微笑放大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曼殊师利便白佛言：此即如来现神通力护持般若波罗蜜多，久住世间，扰疑之相。佛言：如是，如如所说，我以神力护持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印，令久住世，扰疑有情。诸佛世尊说圣法已，反而皆起大神通力护持此法，令住世间，使诸天魔不能得辩，诸恶人辈不能谤毁，一切外道身心部位，若有精勤学此法者，一切障难无不填灭。十婆伽梵说是经已，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曼殊师利而为上首，即比丘等四部大众、天龙药叉阿素罗等一切众会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卷第575。